好，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。嗱，咁啊，依節咧，咁啊，我哋咧就頭先討論過嗰啲即係比較重要啦嚇，國家大事啦嚇。咁啊，依節咧就要講下呢、這個聯交所喎嚇，因為咧嗰、那個聯交所咧最近咧出咗啲新嘅指引係嘛？ 就話4月30日開始。就可以玩新遊戲啦，玩新版啦。 係 啊，咁啊，所以就 佢係推出新版定係點啊？ 推出新版，因為其實兩個月前就有個，嗱我係查過啦，即係兩個月前就有個文件出咗街噶啦，嗰個叫做 conclusion 啊，即係將就問業界攞下意見。咁嗰個 conclusion 文件咧，其實主要有三部分啦。第一部分咧就係講即係生物科技。係。咁啊，講到明就日後會有一個專章去講生物科技，喺 listing rules 喺上市規則裏邊會加啲一樣嘢。咁呢個第一個，第二個咧就係講 A 股啦，同股不共權啦。咁啊，英文咧就叫做 weighted 嘅 voting right。係。咁咧就寫清楚究竟邊啲公司第日可以有呢個所謂 A 股或者同股不共權嘅申請啦。咁啊，裏邊嘅條件亦都寫清楚啦。咁就好快，好可能小米係第一隻啦。係。第三個咧就係、是即係差唔多尋人廣告咁滯啦，就話你啲喺外國嗰啲好嘅 stock exchange， 譬如話 Nasdaq 啊，或者喺 New York 啊，喺邊度上市嗰啲大嘅科技公司咧，就歡迎你翻嚟香港第二上市。 係 啊，啲尋人廣告你都知講邊只啦。 咁啊，差唔多就係對號入座就叫做呢只阿里巴巴啦， 度身訂造啦。 冇錯，呢個叫四十大道啊！哇，真係喎！你阿里巴巴條撚樣馬雲嚇，喺香港上市就揾完一筆錢，跟住低運低價咧就將佢私有化，全香港人都冇人有仇報嘅， 呢個我冇仇報噶啦，呢個 就俾佢殺曬，所以食到盡。 咁我反而我未講啲細節之前咧，其實香港咧以前我哋嗰個年代咧，就屋村仔做會計師，你都可以幫啊搞只上市公司出嚟咧，你都可以有喺社會上流動嚇。 係啦，有機會有機會向上流。 咁你睇完呢個新文件之後咧，你就發覺咧呢、這個機會咧越嚟越少。 係。 因為咧就以後咧就唔係話你有橋就得。 嗯。 即係調翻轉咧，以後你要有大 massa 先得。 係。 即係你嘅 size 要大啊！你申請之前要有啲。 或者有關係背景， 有關係背景先得。嗱，以前因為我哋成日都話咧，以前嗰啲書仔咧，啲招股書咧，即係交易所又好，證監會又好啦，佢係 disclosure base， 即係總之你寫曬嗰啲 risk factor 啲風險因素，你寫曬佢，總之願打願挨嘅咧，有人肯買你都買啦。咁你做到你本事。咁但係而家由 disclosure base 轉為去 judgement base， 即係話阿 Sir 話你得，你先至得。 係。 阿 Sir 話你係好嘢，你就好嘢；你話唔係好嘢就唔係好嘢。 哦。 啊，咁呢樣嘢就以後個遊戲規則就同以前唔同曬。 係。 就唔係你有橋就掂啊，你要識人， 同埋有關係。 係啊，同埋你唔係識得普通嘅人。 冇錯，你要識得大 massa。 大 massa。 係啦，你基本上咧，好似即使就算去大零張都未必可以係叫大 massa。 大零張你只不過係諗咗條橋。幫了三個後生仔啫，佢未必歡迎你，可能但係整蠱你添。 哦， 啊，但係後邊呢啲就唔係啦。 可能見到你個名字就叫你 啊。要啲巨企，就可能要啲巨企先有資格玩嘅遊戲啦。 冇錯啊。 咁嗱，你講呢個咧都係新版啫，即係第日佢搞嘅新版啫。咁啲舊版都仍然係嗰個遊戲規則啫。 都喺度，係啊， 都喺翻度。 因為而家新版，譬如話你嗰啲生物科技公司咧，佢係唔需要有個 financial test， 即係意思以前嗰5000万業績咧，即係三年內 唔使啦，因為好多公司佢可能做咗十年科研噶嘛，佢冇賺過錢，十年燒咗200亿銀紙噶嘛，係咪？喂， 好之，喂真係喎， 外國嗰啲科研真係，喂佢做臨床實驗，佢真係十年燒200亿 嘅 喎。 佢有寫嘅，你最起碼有一隻產品，可能有個拳頭產品好打得㗎啦，係咪？跟住你有一隻產品臨緊㗎啦，即係臨一、臨二、臨三嗰啲咧，即係要臨床啊嘛，咁要去到某個階段。咁亦都知道咧，之前有人泵個水俾你嘅，就唔係你一個發明咁簡單啦。有大 massa 要入個股嘅，個大 massa 要勁嘅喎。你話揾條茂利話去入個股嗰啲又唔計嘅喎。 係。 咁即係呢出到一隻就發大嘅咯喎，呢啲咁嘅藥。 係啊，呢啲藥係藥廠所以咁賺錢就係咁解咧。 係啊，咁如果你真係有呢啲人嘅咧，其實就特別佢有美國以前就識得呢啲規矩嘅 FDA 啊，屬入邊嗰啲嘢嘅，有啲班專家同佢砌嘅，又攞咗專利啦，就唔可以齋噏噶嘛，你專利點都要有嘅。咁即係佢有寫曬規矩嘅，但係始終個結論都仲係話你識得呢班人。咁仲要有個人喺有個大機構肯泵個水先，跟住大家肯圍曬飛先，咁呢樣嘢同以前嘅玩法就好唔同啦。 係， 因為你唔需要睇業績啊嘛。 咁啊，依個就即係令我開個線線俾啲大媽曬玩啦，就等於 係啊，直頭開個專裝俾佢嘅，叫包踢㗎。 係啦，即係等於咧喺一個賭場裏邊咧，開多個 VIP room 嚇，俾佢哋開，俾佢哋賭大錢啊，無限房。 咁我就感覺曬以前啊，譬如話以前我哋嗰個年代都仲有啲 keeper 㗎嘛。 哦， 上市公司 係 有啲最巴閉啲 keeper 咪即係踎塔都出哲學㗎嘛。 哦，你係想講我恐懼我誤判嗰個係嘛？係 啦，嗰個阿窿河啊，即係河都窿咗㗎嘛。係，即係嗱，譬如以前啲老細咧就話：，誒呢啲又識讀翻書嘅，又識講英文嘅， 係啦， 啊又可以見到基金經紀嘅，又勝在佢乜柒都唔知嘅後邊。 係， 總之肯企喺前面做一哥得㗎啦。 依個就係我之前我特登出過咧，我哋會提及嘅一個叫上市公司執行 keeper， 咁佢就未必係執行 keeper 喎，佢係 keeper 主席。 係啊， 係嘛？ 好難得㗎，其實好難揾呢啲人㗎。 好難揾啲人咯， 唔係夠柒啊嘛， 又要翻書仔，又要識幾句英文， 係 嘛？仲要乜都唔知，唔知個老闆做緊乜， 或者暫唔知啦。 咁係咪真係唔知咧？我覺得 咁老蟹都暫唔知啦。如果知咁樣即係 conspire 㗎啦。 唔係啊， 知就冇依份糧㗎咯喎。 唔係，仲有一樣嘢，寧願唔知咧。如果知道就未必敢做啦。 咁啊，所以要暫唔知咯。 係啊，有啲如果你真係知嘅話，有啲未必敢做嘅，可能真係唔知先膽搏膽嘅咋。 咁都幾肥仔㗎，你一年一千，做咗六七年就六七千㗎啦。係，係啊， 係啦，又唔 使。所以個問題就係以前做 keeper 咧，都有一條金科玉律嘅，就係話咧，你做雞就做雞，就唔好諗住攞精緻牌坊。但係如果你要做妓女，又要攞精緻牌坊咧，其實就呢個世界冇咁傻嘅嘢嘅。 嗯。 咁啊，我諗全香港咧，即係可以扮演兩個角色，精神分裂去到極致嘅人咧，我成日都話係阿李生啦。 係。 係嘛？即係你話佢有冇酒資，佢都話冇酒資㗎。 哦，咁當然啦。 一定冇酒資，邊有酒資啊？ 唔係咁，李生所以係佢係香港巨富咧，唔係個個得。 唔係人得嘅，即係你冇人可以諗到自己係另外一個李生嘅，因為嗰啲係講幾千億、幾萬，即係幾捐都捐成百億、幾百億先至做到佢嗰種功力嘅。咁你一個 keeper， 你要做李生咧，其實有啲貪心嘅。 係。 你就好容易出事嘅，咁結果就會 自己出咗事啦。 結果咪出現咗呢個誤判啊！我恐懼啊！嗰啲情況出現啊，咁但係而家有新規則之下，其實就唔需要呢啲 keeper 啦。 係， 我使乜要揾呢啲 keeper？ 使乜後邊有隊 team 去同你砌帳咧，即係做數咧咁。 咁啊，到時咧喺 有錢就得啦嘛。 大陸請一個翻嚟叫黃軍、李軍，係嘛？李剛咁啊，嗰啲人一個陸軍裝嘅係嘛？一個內地人，咁啊得噶咯喎， 得噶喎， 咁唔使使咁多錢喎。 唔係，咁佢可能佢個學歷要有啲咩 中央財經大學、東方財經大學啊，乜乜乜，類似諸如此類啦。 嗱，佢而家佢新版有幾樣嘢玩噶嘛？頭先講嘅生物科技啦，咁譬如話要玩同股不同權嘅，即係 waive the voting right 嗰個玩，即係總之你個股權比例重啲嘅，你要滿足呢個條件咧，佢就話要你玩科技啊嘛，你要獨當一面啦，總之冇你唔掂啦間公司，咁你要有一個咁嘅角色嘅人先得，大馬生就大馬生，二馬生就二馬生，係嘛？最緊要吹得啊嘛，個樣奇怪唔緊要啊，你個樣成隻 ET 咁都唔緊要啊。 哦，即係你個馬雲啊。 哦，係啊，最緊要佢最緊要肯企出嚟啊，吹得啊。 咁馬雲都吹得嘅， 吹得，同埋佢 仲好打得添。 佢都話，如果你要做呢啲咧，就嗰個 market cap 咧，就同你間公司嘅資產值不成正比㗎，可以不成正比嘅，係其中一個條件嚟嘅。咁所以而家揾 keeper 同以前揾 keeper 咧，我哋香港啲舊 keeper 死得㗎啦，冇得做㗎，移民得㗎。 甚至乎要減人工係嘛？減人工得唔得？ 減人工，我覺得未必做到喎。即係老實講，唔係話你想俾錢就香港人做得到嗰啲角色喎。 哦，意思即係而家香港人係冇辦法做依份工添，唔係講價錢啦。 做唔到 啊？係嘛？即係做唔到依份工啊！哇！咁香港啊，我諗啊，香港上市公司咧，起碼流失幾百個啲 keeper 職位，最少流失幾百個。 因為做唔嚟， 做唔嚟啊！ 因為好多股東。我自己解釋啊，同股不同權咧，亦都係有佢個中國嗰個國情所在。你突然間你話以前嗰啲大公司，而家最大嗰啲 number， 你話個大股東係邊個？話可能喺南非，可能喺邊度？實際上可能個 CEO 都唔知道下一朝係邊個老細嘅。 係係， 即係你哋上面打嚟打去啊，立到先叫佢埋就立曬啲貨嘅。係，咁我都唔知隔多兩日係邊個老細嘅喎。 啱。 咁我唯有就保住我管理層嘅角色不變啊嘛，所以同股不同權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，確實確情需要嚟嘅喎。 係， 雖然我唔贊成啊，因為如果你問一個會計佬咩叫股票 share 啊嘛 ，by definition 佢就係 share 啦。係 啊， 咁而家唔係 share 嚟噶嘛，而家係有嚿嘢係 constant 嚟噶嘛，不停不變，其他你就會變，我就不變啊嘛。 係， 即係等於好似以前話政改嗰陣時講。 咩 A、B、C 餐，最尾你呢個叫普選。其實那個鬼佬就話你叫咩都得，你就唔可以叫普選。你話唔玩都得，你話你玩曬都得，但你就唔可以叫做普選，因為嗰個唔係普選。 係。 同樣而家呢啲 A、B share 其實根本俾人 share 嚟嘅啫，咪即係佢總之佢就 keep 住個 management team 不變，後邊嘅老細日日可能都變。呢一潮就係佢，第二潮就第二個都得， 嗯， 係嘛？ 總之有舊嘢 keep 咗喺 keep 咗喺度，嗰個管理權就喺度啦，你就唔好諗點樣轉啦。 因為嗰啲係黨產嚟噶嘛， 係咯， 直接係。 咁你會 因為朝廷指黨都係唔係話隨時會隨時係屬於同一個人噶嘛？ 唔同一個人噶嘛，係啊。 即係你話好似我哋當時講，你又分析騰訊，係老實講啊，你話一間南非公司揸咗30%騰訊，講出嚟邊撚個信啊？間公司名不經傳嘅公司係嘛？喂！你諗下，有乜可能佢有咁嘅資格咧？係嘛，揸咁多騰訊咧，而且係冇估過喎。喂，好明顯呢啲都係可唔知係係屬於姓江啊，定係姓習？而家應該姓習嘅 咧。習咗啦。 而家應該姓習 啦。 係 啊。好似啲後邊老細姓習嘅，咁你呢啲蔡窿嘅蔡窿豪呢啲，根本係做唔到 keeper 嘅。 哦，係啊，佢亦都唔需要請你，即係老實講，高生可能即係特別啊，特別關照佢嚇。 係益下佢。 益下佢嚇，咁但係亦都有人可能覺得。三分顏色上大紅咧，哇！佢覺得自己英明神武喎，嚇嗰啲公司旗下股票節節上升，佢又唔知係嚇好多因素令到股票升噶嘛，唔係因為你識得業績而升噶嘛啲股票。 阿高生最近有隻復牌都升到好得人驚㗎，升到砰砰聲㗎，係啊，咁所以一黐埋軍工咧就可以講成百億㗎啦。 係啊， 咁黐軍工嘅使鬼你做 keeper？ 哇！軍工嗰個梗係唔輪到佢啦， 唔使做 keeper。 但係有一樣嘢喎，軍工咧有一隻叫中興通訊喎。 哎呀，你 嗰隻就 嗰隻就即係而家暫時嚇遭遇少少問題，有少少阻礙嚇，即係對於佢呢個公司嘅發展。 大概冇咗90%嘅 chips 度啫。 咁都誒。咁啊，梗係有影響啦！你話冇影響， 不過共即係解放軍啊，唔會冧嘅。 係啊， 如果你諗住炒底有冇諗啊？ 梗係有得諗啦，睇下跌得幾多。嗱，因為而家出邊 ADR 咧，佢又跌到15蚊。 嗯。 嚇，咁啊，如果香港可以復牌咧，再平啲咧，喂，真係可以大家諗諗佢。 平到咩地步啊？ 幾銀嘢咯， 哇！ 或者10蚊，或者10蚊留下咯。 真係啱，有排跌。 唔係啊，有一半咧，其實已經有得搏噶啦。嗱，呢只嘢咧，中興。有少少似當年嘅中信泰富啦，係嘛？不過中信泰富咧就其實細啲嘅，因為當年咧中信泰富咧就喺澳洲咧就輸咗 accumulator， 因為佢要買鐵礦石，咁所以咧就做咗好多嗰啲澳元合約啊，咁啊9.幾去接澳元，咁咧總共係個合約係90幾億嘅， 結果跌到澳元跌到5蚊， 5蚊係合約係輸90幾億，係唔係總值90幾億，係成份合約如果行曬咧，要輸90幾億。咁90幾億對於間上市公司嚟講，梗係好大條數啦。你間公司300-400億市值，輸90幾億咪大，已經係好大鑊啦，即係輸咗三分一資產啦。但係當年咧，我就推介依只 267 嘅人買，點解咧？因為咧當年嗰個叫做咧國務院話咧，國務院食咗依批合約。咁呢間公司係咩事啊？ 唔會輸錢嘅喎， 呢間公司係處女嚟嘅咯喎，冇事補翻個處女膜㗎，係咪啊？喂， 冇入過 㗎啦嘛，佢已經補翻個處女膜，已經變翻個處女，而且咧嗰個係真處女膜嚟㗎嘛，因為阿爺食咗你嗰條數啊嘛，咁所以當時咧跌到3-4蚊，我話抵買呢只股票，買，結果咧一年升到24蚊，有最低跌到6.幾，跟住衝上嚟咧，我4蚊叫人嚟買，升到上24蚊最高。 犀利。我都識條僆仔係買呢只咧，就住咗銀線灣嘅。 哦，咁犀利啊！ 成家碌賺翻翻嚟。 哇，係啊！ 咁犀利， 係 啊！ 所以呢只嘢，因為當時其實你嘅政治解讀咧就係、是，喂，中央都幫你買翻，咁變翻清白之軀啦嘛，冇事啦嘛。本身係一個老舉嚟嘅，而家突然間變翻個處女，咁點解唔值錢啊？值錢就係咁樣嘛。咁中興會唔會發生呢啲事咧？唔排除有可能，最緊要跌得夠殘。如果跌得殘就可以搏。當然啦，跌得唔沉就梗係冇咁高直播率啦， 係 咪先？ 另外有冇一個可能就係直然放棄咗呢只殼佢咧？ 唔會嘅。 佢超出殼嘅價值好多。 佢唔係殼嘅，佢基本上唔係殼。 佢唔係殼，即係舉個例啫。 係啦，因為咧佢已經唔係嗰回事啦。因為咧你中興通訊咧本身個品牌咧佢都抌咗好多錢去建立，咁咧今次咧只要避得嗰一劫啊嚇！我覺得嚟緊會有好大嘅前景嘅，大家可以不妨留意，趁低吸納嘅嚇。 咁啊，一時三刻啊，解放軍梗唔會有事啦，唔會死嘅， 未死得。 誒，解放軍好多生意做噶嘛，係咪先？嗱，咁我哋咧會唔會扯得太遠啦？我哋講嘅 A、B 股，但係都係講股市啊，係嘛？都係。 仲有嘅個文件裏邊亦都有講到咧，就話歡迎嗰啲外國上市上得幾好嗰啲咧，就翻翻嚟， 係 翻嚟香港第二上市。咁其實你睇個文件裏邊差唔多就尋人廣告嚟嘅，就揾緊呢個阿里巴巴翻嚟啦。 係咯， 啊或者 call 佢啦， 嗰啲啊嘛。 仲有百度啊， 百度啊嗰啲啦。 誒，仲有嗰啲叫做咩優豪啊嗰啲，唔係優豪冇唔知有冇上，有幾隻上咗去美國嘅，愛奇藝都上咗去噶嘛好似。嚇，咁啊嚟緊佢有機會 call 翻嗰啲翻嚟咯。 咁佢當然啦，佢呢度嘅心目中當然唔包括嗰啲去咗。好多年前已經簽咗差去新加坡嗰啲啦。 哦，嗰啲梗係冇啦。 亂神拆子唔歡迎。 你係叫做咩啊？喂，係差唔多當你東印度公司噶啦嘛？你我 東印度公司啊嘛。係 咪 話佢賣 I 片啊？賣鴉片啊嘛。 賣鴉片噶嘛，係咪？咁你喂，你啲係侵略者嚟喎。 其實我認為呢個新文件咧，即係新版啊，即係俾我感覺咧，就係即係港股 A 股化就更加嚴重啦，即係更加深度 A 股化啦。因為以前如果你話早幾個月，因為改變咗呢個立法會呢個議事規則之後咧，立法會已經失去咗戰場， 廢咗武功㗎啦。 其實我哋香港人嘅戰場其實應該係港交所嘅。 但係其實守唔住，因為咧嗰個主席叫李小加咧，個總裁唔係主席啦。 你諗下，其實佢推話 A、B 股嗰陣時咧，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香港人啲業界係反對過， 係反對過，嘈過㗎， 嘈過㗎。事實上係講唔通嘅，即係拉丁文我點讀 ranking pari passu 啊，即係話每個。股權咧應該係有個 right 係一樣噶嘛， 係 啦， 咁 但 係 而家你要玩呢樣嘢玩特權，其實八十年代太古嗰陣時玩過啦。 太古 A 有，而家仲有太古 B 㗎。 太古 A、太古 B 係啦，仲有聯邦地產都仲有 A、B 股㗎。係 啊，唔成功㗎。 但唔係而家都仲喺度， 即係唔受歡迎㗎。 唔受歡迎㗎係啊， 唔受歡迎㗎，股民係唔中意㗎，因為即係業界反對咗咁耐，最尾而家都係要過，係嘛，都係要揾啊。阿七婆個仔做公司嗰個小米，第日都第一隻嚟做驗身嘅，啊，去做呢個同股不同權，好大好大機會四月底就嚟噶啦。 四月底就嚟，咁差唔多啫而家。 咁即係話我哋根本上係一步一步去輸曬嘅，香港人係輸曬。 咁講真咧，依方面咧其實守唔到，因為咧你見佢揸錢，永遠係第一時間揸咗你嘅財政大權，一揸咗你錢，你基本上俾攣住春袋，你想反抗都冇得反抗。 你港交所輸咗之後，下一個就金管局噶啦。 嗯。 即係再冇埋金管局嘅，其實嗰啲外匯儲備咧，外匯儲備而家呢排又日日都食緊啦。咁點解會用咁多錢咧？就 Tony 你有講法喎。 嗱，咁啊，外匯儲備方面咧，香港其實嗰個外匯儲備就好豐富嘅。咁啊，大家亦都知道咧，每一蚊嘅港元咧，其實有一個好大嘅 support 喺後邊噶嘛。因為每一發行一蚊港元啊，基本上咧，香港嗰個財政實力咧就有差唔多接近七蚊嘅錢係 support 每一蚊嘅港幣。所以呢，任何人其實想追擊港幣呢，基本上其實佢係死緊嘅，只係睇下金管局班人做唔做嘢嘅啫，咁我哋成日都覺得你呢班係一班金融看更嚟啦，咁人哋講得好好嘅網友，呢班金融看更係唔使巡樓，唔使打鐘，唔使嗰啲做嗰啲嘢， 佢俾你過就過，佢唔俾你過亦都過唔到， 咁真係其實真係喂。一千幾百萬年薪咧，就係睇住個勾嘅啫，咁啊，所以咧775、785啊，咁樣你咧一到你弱咧，你就買翻。嗱，咁啊講翻咧，其實我哋即係討論下啦，係咁以，因為咧你話嗰個叫做金管局十三度入市買咗510多億港幣，咁有啲網友就話：，你俾香港港幣俾人追擊啊，點樣點樣啊？喂，老實講啊，你嗰次騰訊都未沽曬啦，騰訊沽咗800億啊！咁啲人話：，佢有其他渠道走啊，點樣點樣？喂，你渠道真正嘅渠道就係佢喺香港咯。喂，光明正大合法地沽股票噶嘛，係咪用合法正途嘅走運走啲錢咧？ 乾淨錢嚟噶， 又係乾淨錢。 乾淨錢。 咁你喂用合法途徑走咯。咁所以咧，你最緊要係一個合法途徑。啲人就話：，唔係啊，佢有其他方法走。其他方法，如果有合法嘅其他方法走而冇人知嘅，咁金管局使乜接呢500多億？ 喂，呢啲已經白錢嚟㗎啦，唔通你仲要洗翻黑佢啊？ 係啊，冇得洗翻黑佢㗎嘛。咁所以咁，我想問下，咁呢500多億係白錢定黑錢咧？梗係乾淨錢啦，就係因為合法錢要匯將佢港幣換成美金匯出境外，咁所以先有需要要即係港幣先要俾人拋售，而人哋要買大量美金啊嘛，就係因為大量嘅美金需求而 擠低咗個港幣匯價嘛，係咪？咁如果啊，佢嗰個有網友 PM 我，佢話咧，佢用其他方法咧就對數對咗佢。如果可以，人哋咪一樣可以對數，大家都乾淨嘅錢。點解其他錢唔可以對？會要沽港幣，要買美金咧？係一定唔得啊嘛！如果得嘅話，所有人都咁做啦。 太大啦條數， 條數太大啊嘛！因為大家有冇匯過錢啊？你試下匯5000萬啦。哇！問長問短啊，好似你俾人審緊法，好似你係洗黑錢嘅嗰啲主謀咁樣啊！ 你唔好講咩喎，你存多少少錢入存多少現金入銀行啊，你都俾人審反噶嘛？ 存超過咧50萬港幣咧嚇，因為1000蚊港最少1000蚊港啊，唔係500蚊，500蚊就唔得嘅，要收手續費嘅。佢最多俾你存一次過50萬。但係咧已經係收手續費啦，每次存100張嘅啫。銀行係咁噶啦。咁如果你提款咧，亦都有佢喂超過10萬嗰啲問長問短啦。跟住我哋匯錢，匯一筆數啊，唔好話多啊，匯5000萬啫。哇！已經問到啊，好似要差唔多要咩啊？攞住盞燈審你咁滯啦，差少少好似你係罪犯咁樣。哇！問呢度問路，跟住金管局又話要點樣要管呢樣又要管，差佬又要管，好煩噶。咁當然啦，你話嗰啲喺香港一間任何一間鬼佬公司或者外國公司啊，我個冬瓜，我買800億嘅呢個冬瓜，咁我要將佢咧變成咧美金咧換翻出去，咁一定要經過正常途徑啊嘛，係咪？所以咧呢樣嘢我就唔覺得係啲人係即係大量嘅熱錢離開香港嘅，這個我覺得嚇，因為咧 係個別股東啫， 個別啫，個別。咁同埋咧， 一隻都夠啦。 同埋應該咧都有啲匯成人民幣匯翻上大陸，所以咧你見咧早呢兩個禮拜啲人民幣升得好勁嘅，係突然間升嘅。我覺得係同騰訊都有關， 即係有啲股東喺大陸， 係絕對有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嗰筆錢咧係有部分匯咗上大陸，有部分係匯咗出去海外咁樣啦嚇，係一定係咁嘅。所以咧係要睇多一，即係唔能夠咁單純咧就話，香港港幣俾人追擊啦，呢個係絕對冇可能發生嘅事咧。 所以我回應翻上次我自己講啦，即係個香港好多大股票。大 number 咧，啲數執得好靚噶嘛， 係啊係， 所以始終都有收割期咯，好似今次收割係咁樣都收割你800億啊， 800億先咧，好濕碎啫， 仲有大把嚟緊， 係啦， 最緊要你肯玉月長城嘅啫， 係， 繼續有人收割， 好嗱，咁呢節時間差唔多，下一節翻嚟再傾過， 好。